大家好啊，今日有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请到阿笋哥上嚟交二四六嘅。 喂，大家好啊！ 阿笋哥，你好耐冇出现喎，上次我去咗越南。 哦，今次就惨啦，原因咧就是因为咧我就快俾老板炒咯。之前咧就快啲努力咧，作為跑馬仔上山下海咁樣，哇乜撚都做人曬，先至揾到少少錢積福防機，所以就搞到大家成日冇錄音聽咯。 喂，仲有一樣嘢，你成日唔噏啲啲聲嘅，屌你！ 喂，屌你咩？嗱，各位觀眾，你話揾食緊要定佢噏啲聲緊要啊？係咪？大家原諒下我。嗰日有咧，從此之後咧，我做翻好啲，希望大家講新一年咧，大家講啲嘢比較有內容啊。咁然後有教育性啊， 咁好啊！喂，咁咧今日我哋咧就想錄一條聲嗱，曾蔭權同梁家傑咧兩個閪佬咧就係我要做好呢份工，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我點解要做呢份工嗱？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世界咧好撚多啲閪佬咧就係話，哇！屌你，我如何才能叻？我如何才能勁？屌你老尾，淡水浸蛟龍又呢又路，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係淡水浸蛟龍，香港咧又一笪好有機會嘅地方。你咪去炒股票咯！你咁叻，你投資又掂，你人脈又廣，你咪去做下 sales 咯。仲有一樣嘢，你星期三或者星期五就買一份明報，咁咧明報或者星島咧後邊有啲工咧或者你星期五啊買一份一個南華早報，後邊有好多請 director 啊，請啲廿零三萬一個月，你咪見下工咯。即係你覺得自己叻，你可以咁做嘅。 雖然咧，阿護士講呢番説話咧，多多少少語帶諷刺啊。但是你看到一個現實的情況，經濟不景的時候這番說話就好像諷刺緊人，但是經濟好的時候往往人就不滿於自己去說，即我現在做這份工隨時搖身一變，香港的打工仔很有趣，轉個身就是老闆了。 是啊， 有人走去投資股票， 是啊， 有人即你變到那些說什麼大學二年班啊，賺幾百粒啊這樣也都有。咁啊，所以我認為，即係如果大家各位聽嘅聽眾咧，覺得而家老闆墮薄緊你嚇，然後覺得自己根本咧都叻過嗰條豬閪嘅話咧，大家不妨走出嚟做個老闆嚇，威俾佢哋睇。 啱啦， 係咪？ 我好贊成阿筍哥所講嘅説話㗎嗱。咁點解咁 touching 咧？我話説一樣嘢咧，我見到有兩單嘢，我想同大家講。有一日我同阿筍哥去麥當勞食嘢。咁咧嗰日咧就嗰、那個撚咗我又叫個包，那個包就唔要醬嘅。咁咧食撚完所有嘢，那個包都未嚟。咁咧佢就話你坐埋我攞俾你，足足等咗半個鐘。咁我之後去問佢喂個包咧啊係咩爭你個包啊咁樣嘅。咁阿筍哥就話喂不如你投訴佢，我就同筍哥講一句好得意嘅説話，就係你投訴佢把撚咩？如果佢係記得攞包俾你，就唔使鬥$17一個鐘頭做呢份工啦。 嗯， 即係 但九護士我嗱 你老闆做過，大老闆你又做過啊？這個打工也都打過， 後 來打工打無數添啦，咁多。那你覺得打工好定做老闆好呢？ 嗱，我告訴你，有一句是我自己一個 director 講的，當年這個德昌電機的香港 director 講給我聽，他現在賺到。那呢，我告訴你一句說話， 德昌電機有什麼那麼偉大先？ 全世界第二大摩打廠。 真的啊？ 是啊。 哦， 咁咧，佢咧就講咗一句説話， 都係明法家講啊。 係啊，明法家講啊，佢講咗一句説話：你打工都打唔掂，你又唔好撚做老細。佢話點解咧？人哋俾個任務你啊，你都完成唔到啊！你點去揾一啲任務翻嚟，仲要成功俾人完成，仲要係賺到錢嘅？即係嗱，我俾個任務你就係、阿筍哥拍檔，你斟一杯茶佢，你都覺得呀咿咿呀呀。又冤又話唔得，呢樣又話唔得，你點樣去揾一個大任務翻嚟俾人搞掂？嗱，當年我打工，我話俾你聽，我見過一條僆仔，佢就話：屌你老尾，呢啲嘢邊係我做㗎？我 好熟口， 係啊， 我亦都有個同事係咁啊。 嗱， 你繼續講。 呢啲嘢邊係我做㗎？我負責啲大台嘢，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啊嘛？點點點點，我話俾你聽，呢條茂利就叫星星仔。嗱，都翻名我唔夠，我敢講俾大家聽，因為我以後都撞唔到佢啦。到我差唔多15年之後撞到佢，我真係撞到佢，因為佢個樣好異形，因為我個樣又好異形啊嚇。 嗯， 你知唔知佢而家做緊咩咧？點啊？維康跟車，撈咁撚耐咪終之做維康跟車啦。即係你諗下啦，佢係掂就唔使咁撚樣啦。即係佢講就真係話呢份工唔適合我。嗱，喺自己嘅位置上邊，你都扮唔好。你點樣樣去一啲嘅位置上面揾一個更加好嘅目光遠大嘅目標俾人去做一啲嘢。嗱，戴前言一講過一句説話，戴前言一就話：你咩叫為之專業？就係喺你呢個人裏面，佢擺喺你任何位置、任何國家、任何地域，你都可以發揮到嗰個位置嘅作用嘅。呢啲叫專業人士，就唔係話我特定喺嗰個位置、特定喺嗰個地域先發揮到，嗰啲就叫用才。嗱，你話你自己叻， 兩言三語你識啦啩？英文即刻轉廣東話，廣東話即刻轉國語。嗱，我話俾你聽，根據我自己跑澳門大陸，我見到有好多嘅大陸妹啊嚇，簡單一定得，廣東話轉國語，國語轉簡單英文。香港我見有啲大學生，嗱我唔係歧視你啊，筍哥。You know why you 嗱我真係見咁㗎，有一次去尼泊爾餐廳，我見隔離有一對男女，應該受到高尚教育㗎啦，個樣都咁咧。尼泊爾餐廳嗰啲餅咧，一嚿啊，一塊好似 pizza 咁，佢就話個男仔講㗎 ，no pizza，no pizza，pizza 係法品，係意大利文嚟嘅，解薄餅，唔係英文嚟嘅。嗰條撚樣就係 low pizza， low pizza， 梗係 low pizza 啦。我嚟放二餐廳邊有 pizza 食噶？嗰嚿餅叫攬啊，豬閪！嗰張餐牌寫住啊，low pizza 呢度梗係 low pizza 啦。之後你知唔知個尼泊爾佬講咩？個尼泊爾婆唔緊要，你係咪唔要啲餅？我俾啲飯你。尼泊爾婆都識講廣東話啦，你老母快讀咁撚多書 low pizza。食屎啦！嗱，呢啲就系擦头皮之一啦。第二样嘢，我想话俾大家听，有一次我去百佳买嘢，有一个执货嘅撚样，佢咧排我前边有个女人，就喺俾钱嘅时候就同嗰个收银员讲：阿小姐啊，乜唔系49蚊两包猫粮咩？我睇到个牌前牌系咁嘅喎。咁咧，嗰个女仔咧就叫嗰个 check 货，阿哥哥你过一过嚟帮我 check 货啊 ，check 下嗰个价钱牌啊。你部机啊，打得出嚟啊，系咁多就咁多噶啦，我睇完都冇用噶。咁嗰个小姐，嗰个收银员都继续，你去睇一睇个价钱牌啦。咁咧，嗰个执货嘅就望住嗰个师奶，你喺边度攞噶啲嘢？咁个师奶佢吓一吓就唔出声啦，梗系。咁个收银员就话你去卖家居用品隔篱嗰啲 counter 睇下。咁嗰个男仔出到嚟五分钟之后，佢就将嗰包狗粮离远三尺抌埋个收银机嗰度。而家百佳系咪做紧善堂啊？边有49蚊两包啊？你哋啊，擘大只眼睇下先得噶，要我行来行去，我唔系做呢啲嘢噶嘛。嗱，呢啲人咪成世做死执货咯。你喺一个位置里面，你做嘢都可以做咁猛。执货系好简单嘅嘢嚟嘅啫，上架执货入曲，份工系辛苦。份工是人工低，你自己有學歷有機會，你可以找個第二份。為什麼你還要捱這份？就是因為你沒有機會嘛。你不肯按低個頭，你在那個位置都做不好，我怎麼給幾百萬生意來談？當年發明家就是這個德昌電機，前再前再前的香港 Direct。 那呢，他現在之前呢，他打了一份工，那份工叫 Anso， 不是 Anso， 叫 Arso。 Arso 是一間賣 System 的公司，德國很出名，即是人家賣 System 是哪些呢？即是飛彈上面那些傳輸系統啊，火車上面的傳送系統啊，即是人家做的生意是過百億美金一年的，一個月那些來的。咁佢就唔做，佢話呢份工我真係做唔掂啦，即係有啲嘢我都即係點。咁呢，發明家呢個老闆同佢講，發明家呢就叫嘟嘟咁啦，嘟嘟，你覺得自己咁掂，你咪而家去搵個第二份工囉。星期三嘅星島，星期五嘅南華早報有好多工請啲20-30萬一個月㗎，你聽日咪去見下工囉。你唔使打辭職信啦，你而家即刻走，人哋可以開個咁嘅盤口。原因就係因為人哋高瞻遠矚，點解一個德國人去到中國大陸一樣撈得掂？佢之前喺美國一啲大公司做一樣撈得掂，呢啲咪叫專業人才咯。咁這個 director 點解撈唔掂？就因為人哋唔專業咯，卒之份工就炒咗佢。 所以而家擺明你踩緊發明家喎。 係嗱，我踩佢原因就係因為 發明家嘅成就在於喺你同我之上咯。 當然啦，因為佢嗰啲沙子嗰啲證書多到屌，我諗都嚇撚得死人。但係 即係話其實佢唔係未揸兜啊？ 揸兜啦，辭一職啦，又第二份工又辭一職啦。咁咧，佢呢份工咧，因為佢 但係人哋月薪過10萬， 月薪過10萬，做咗三個月咯。 唔係啊，佢之前都唔止咁短時間。 唔係，今份工做咗三個月咪雞咗咯。咁咧，佢因為我嚟孭鑊噶嘛，佢呢個位，咁佢雞咗之後，咁啊而家揾啲 N 錢仔 ，N 錢仔梗係唔敢請嗰啲公司。你以前做 direct， 你而家肯屈就一份20000咩工，證明你做得唔穩定啦。咁所以冇工請佢嘅，即係你要做啲低級嘅工作係冇人夠膽請你嘅，因為人哋覺得你做得唔穩定。咁所以有好多嘅年青人成日都講， 我喂嗱嗰阵时，我阿九护士啊喺澳门搞嘢，我记得有条僆仔度同我讲：阿九护士，你俾呢啲嘢我做就唔啱啦！屌你老味，得闲送出送入，你俾啲大台嘢我做，我啊实掂啦！我同嗰僆仔讲：我话送出送入啊！我叫你送个老细去葡京，你都够卵胆写金逼抌低佢，我俾几十万生意你点倾啊？你去到咁点啊？签个名啊？咬住支烟啊！屌你老味，我就最卵劲啦！你唔同我签唔掂啊！我话你啊真系唔掂啦，屌你到时我唔掂啊，揾住你做嘢啊真系。嗱，我识好多呢咁嘅柒头皮啊，即系佢觉得呢啲细台嘢唔系我做嘅，大台嘢我先掂。我话俾你听，都俾大台嘢佢做，佢点咧？赖屎赖尿啊，诸如此类啊。有好多导游我识嗰啲咧，喺机场俾人塌咗翻去，咪呢啲咯。呢啲边系我做噶？大台嘢我做啦。嗱，你俾几多 key 嘢我揾啦？屌你老味，晒够气。 唔係咁冇問題嘅，因為睇法唔同，呢個世界先分咗唔同嘅等級啫。即係點解今日你可以係一間公司嘅大老細？點解佢係一個喺呢間公司裏面就係掃地嘅？即係因為就係掃地嗰個人咧，永遠就會諗住自己應該做經理。 啱啊！ 做經理嗰個就諗住自己做老細，但係做老細嗰個咧，可能就係諗住，係撲街！我幾時先可以退休？我幾時可以唔做咧？ 呢个世界好多人都以为自己是好卵劲、好卵专业人士，但我想话俾大家听，专业人士唔系你睇，就系话啊，我有一个嘅即系专长就叫专业人士。专业系真系你要喺一个位置不断上进、不断去钻研、不断去揣摩。你真系有啲嘅卖点系公司冇咗你唔得嘅。嗱，譬如有一个人我识得有一个朋友啊吓。他六十几岁，他都是一间公司里面做一个 sales， 他是卖手表。我想告诉大家，他那种的工作态度，他得闲打电话来跟你聊聊天，他那种的态度是跟你说我是朋友，你有些东西想买，譬如你说、我想买这只手表，他会分析给你听这个手表的市场价值、二手价值有多少。即是我们买的手表价不是几千元一只、几万元一只，那些现在讲的是十零二十万上落的手表、即是人家会讲给你听个二手价值，值不值得去收藏，值不值得去买，公司会赚你多少钱，你去这间公司买会划算，去我们买又不划算。为什么人家六十几岁都可以有这么多客人，就因为有这么工作态度。即是不是一入到嚟就话，唉，呢啲都系窿閪嚟啦，点点点点。 我都去过呢个中环最高嘅相机维修中心啊。 系， 即系你上到去士丹利街，上到去阿 X 叔。X 叔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啊，你见到佢好得意啊，佢系专帮人哋整哈苏白嘅。哈苏白你知咩 食 嘅？ 我知啊。 咁样咧就其实生意都唔休做噶啦，得闲咧就去下欧游啊咁样。后边咧喺个工作台后边咧有两个大提琴，得闲啦小提琴，得闲啦小大提琴。咁生活就好写意嘅。入到门口嘅时候咧，你入到阿 X 叔嘅时候咧 ，X 叔话：喂，阿乜仔咁样啊？系，整相机，系。跟住然后咧，佢啊，然后拎部相机左望右望，然后咧俾个时间你，大家笑眯眯俾张单你，迟啲过嚟攞啦咁样。咁样。到有時咧，見到以前陪啲大師傅一齊上去嘅時候咧，佢嘅態度又係咁嘅，即係個人咧，其實就點講咧？你行到覺得你係就係、是、你係坐喺中環就係坐喺中環，即係咧嗰種風格、嗰種態度、嗰種氣魄係完全唔同。 同埋佢唔會係即係先敬來衣後敬人嘅。 係啦，我哋上親佢都係著短袖衫短褲。 同埋佢哋個態度就係話入得嚟我就係客，即係佢唔會話有啲你睇旺角有啲閪佬啊做嗰啲 sales 啊，望都唔望你啊。啊，中意就隨便睇啦，有碼噶。啊，呢、這個有三隻色噶，中意就試下佢啦。啊，呢、這個啱啊，隨便攞啦。啊，呢、這個啱啊，啊係喎，你買唔買噶？如果唔買就唔好，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買咧，我就攞俾你睇啦嗰啲。 不過我呢樣嘢，我想講兩單嘢。其實咧就係即係年紀唔同咧嘅人咧，即係嗰個修養都唔同。我想講第一單先。因为咧，我近排我喺楼下咧就俾人跟咯，跟到翻屋企咁样，然后嗰条友原来系癫嘅，夜晚饮醉酒咧就中意搵人打噶啦。 系， 咁然后咧我就落去就问个空间我啦，哇，嗰条友点解咁癫嘅？识唔识佢啊？佢话，哦，佢住廿几楼阿 Mix 山啊。我话，哦，咁样，原来同一座嘅，咁样，然后咧，佢话，唔系噶，佢平时咧就正常唔饮酒都几好噶，不过。谂嘢有少少问题， 咁就黐鸠线 啦，系啦，一般嘅普通人咧就会用呢啲咁嘅说话讲，哇，条友唔系戆鸠啊，黐紧线，一系就低能噶啦， 唔系佢真系黐紧线，精神病 啱，系精神病啦，其实系啦， 咁但係你見到上一代嘅人咧，其實佢哋好客氣嘅，即係就算人哋真係有精神病，我發現即係佢咧講出嚟嘅時候，佢都唔話喂嗰條友黐撚線啊，小心啲行遠啲啊！你有時見到嗰條黐撚線嘅人同我康間傾下偈，又傾得幾開心嘅喎。 啱啊！ 我慢慢都同嗰個黐線佬， 因為上一代嘅人有一種嘅兼容性，呢代冇㗎嚇。 係咯，即係我覺得九護士你都麻麻嘅呢樣嘢。 係啊， 咁又再講多個例子咧，就係、是、你知咧，我都係從事呢個古董業㗎啦咁咧有一次。呢、这個見到一個好，即係香港其實石改緊完維修古董嘅古董師，咁啊已經係六十幾歲，頭髮都白曬噶啦。但係你見到一揸住支筆，氣定神閒，隻手係唔會震嘅。嚇、 嗯 啊，雖然咧可能睇嘢嘅時候咧就有啲眼花，但係咧補完啲嘢之後咧，你試過見過一隻粉碎咗嘅馬變翻咗一隻馬未？ 我話俾你聽嗱，筍哥我要打斷你啊！我當年做假牙帽，我話俾你聽，我砌立體 pass 好叻噶。啲、假牙帽係用石膏做啊，個老細揸嚿粉，揸嚿爛曬嘢俾佢砌翻佢。 咪但 係砌到屌老母啦，真係。 屎一不同皮喎、 啊！我話俾你聽嗱，阿筍哥我打斷你先，我話俾你聽，砌呢啲嘢係好高難度，不但止，仲要好撚辛苦噶。咁得你繼續。 但我想講咩咧？呢、這個人咧，呢、這個人佢。即係佢嘅價值亦都，即係佢喺度嘅工時啊！即係可能佢每個鐘咧已經係夠你一個月揾嘅錢嘅啦，已經。今日講咩咧？佢嗰日見到我哋啲後生仔坐喺度，咁大家佢又終於嚟嘅時候都買打西餅過嚟喎。佢老人家買打西餅過嚟請我哋食喎。咁咧坐低嘅時候咧，佢同我哋講話：嗱，你哋咧後生仔而家入呢個行都唔多噶啦。佢話：但係咧有時拎起呢啲股嘅高股嘢咧，有時跌爛咗都好麻煩，個心都會好唔安樂嘅。有咩事？打個電話俾我阿 X 叔嚇，呢、這個你後生仔真係唔想整爛嘢，幫你一兩次無所謂。咁 希望你哋喺呢個行業裏面慢慢再發展落去。即係你見到咧，我頭先講咧兩個高年紀嘅人，佢哋嗰種亮度、嗰種氣魄，即係嗰種兼容性，係而家現代人冇 嘅。啱啊！你而家打爛嘢俾老細，我唔使做啊！佢叫我錘仔幫爛你個頭。 要啊，快啊，得啦！ 使鬼啊！我諗佢攞錘仔打爛你個頭先啦。 唔會。 仲有一單嘢我想講，咁咧尤其 sales 界啦，好撚多廢人嘅。我同我太太咧都去一啲名店成日買嘢，咁咧我哋唔行旺角好多年噶，因為旺角咧有啲 sales 真係，即係我唔知道你多唔多去旺角買嘢啊，即係個態度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咧，係咪睇噶？你係睇我先攞落嚟噶？你係咪買噶？你唔買我唔咩啊？嗱，咁咧我咧就好中意買香水嘅人。我講一間公司有一個香水 sales 係非常之要值得一讚嘅，嗰、那個咧嗰間公司叫 HN。Heavenly Co 咧，裏邊有一個 counter 叫 Shiseido 裏邊咧有一個女仔咧就叫做阿 Kathleen。咁咧阿 Kathleen 冇 Kathleen 唔通 係？唔係阿 Kathleen 咧，我話俾你聽，嘉芙蓮咧就係賣香水，嗰隻香水咧叫 Sagraton。咁咧就全香港咧得兩笪地方有賣嘅啫。以前咧得 HN， 而家咧就有一成嘅 Shiseido 嘅專櫃都有。咁嗰隻香水好中意用嘅，即係嗰個系列嘅香水，因為嗰啲香味好特別嘅。咁咧有一次有支香水就 send 咗嚟香港，咁咧佢咧就全香港得三支嘅啫。咁佢咧就打電話俾我又唔通，咁因為我就唔喺香港，咁佢咧將嗰支香水收埋，即係 pack 好咗收埋。咁咧佢就打個電話俾我留言，佢就話：X 先生，阿九護士，我已經幫你留起支香水啦，你得閒就過嚟攞啦咁樣樣。因為嗰支香水得三支，我知道你不嬲都好中意，即係呢個即係收藏嘅系列嘅。嗱、如果你唔係買，打你唔通電話，你唔會做呢咁嘅嘢啊？ 係嘛？ 我坐你都戇鳩，你個柒頭皮都唔知你係咪買嘅啫，屌你老母都唔知你有冇錢嘅啫。咁我收到呢個電話之後，喺大半個月啦。真係講，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啊！我大半個月之後，我以為佢賣咗啦支香水，我打電話俾阿 Kathleen， 我話 Kathleen 唔好意思啊，我因為唔喺香港，我收到你電話，支香水買未？佢就同我講：阿九護士，我就點會賣支香水呢？我知道你好喜歡，雖然我都即係唔俾公司知，因為公司唔俾得公司知嘅呢支香水唔賣得，即係賣唔出，因為得三支咋，你賣唔出咁啊，冇理由你擺埋一支嘅自己。咁咧佢咧就等我去攞一支香水，咁我去攞香水嘅時候，我同佢再買多三支香水，因為佢嘅工作態度令到我咁做。仲有一樣嘢，佢喺打電話俾我之後，喺呢大半個月裏面，我喺信箱收到封信嘅，一翻到嚟香港，佢咧就將隻香水咧噴咗喺一張紙度，另外一隻香水都噴喺我呢張紙度，俾我作比較，同埋寫咗支香水，即係 佢要話佢寄咗塊處女膜俾你。 哇！屌你，我講啲嘢佢認得我啊，大佬，佢有聽啊，大佬。 真 係 啊， 係啊，咁咧。 之後我再寫一封信去佢公司，去佢總公司就讚揚呢個 sales。咁佢嘅工作態度係令到好窩心嘅，即係呢啲人先係出嚟撈嘢噶嘛。同埋我話俾你聽，我住元朗，元朗咧朝頭早喺千色廣場有一個叔就專派傳單嘅。派傳單啲人咧就通常遞張紙俾你，嗱而家僆仔最撚興噶，遞張紙俾你，唔要佢閪口閪面噶。我曾經聽過佢屌咁，我曾經咁樣聽過噶，你一唔要佢屌你個味，咁樣樣。嗰、那個阿叔講一句：唔該先生攞一張傳單啦，今日清貨大減價。唔該先生攞一張傳單啦，清貨大減價。 我知你講邊個？ 係啊，你講佢專唔專業？ 專業， 專業。佢、 啊、 收嘅人工只係十零蚊一個鐘。你如果有傳單，你會唔會俾佢派？ 啊，梗係肯定係啦。 嗱，我有傳單，我都一定要揾佢。 所以我哋 back to basic 就係態度決定。 啱啦，同埋一樣嘢，而家啲年青人唔好覺得就係話。呢啲嘢我唔係我做㗎，大台嘢先係我做㗎，細單嘢你都做唔掂，我俾點俾幾百萬生意你傾啊？ 唔係，同埋我都想同啲年青人傾下，就講下就係、是，即係呢個世界大台嘢唔係真係咁好做。如果有得做細台嘢嘅話，好好享受下你做細台嘢嘅快樂。 同埋一樣嘢，越大台嘢個責任越大啊，細佬！我俾十幾萬一個月你賺，唔係咁易賺到㗎。 亦都係壓力相當大咧。 啱啊！我話俾你聽啊，年青人。好多年青人就覺得我想做醫生，我想做律師，我要點點點點點。我話俾你聽，外科醫生，尤其做嗰啲物換物換物手術嗰啲，換肝換腎嗰啲，你唔好諗住入去急二四六揸支煙點下點下啊！你咁做咁做，我話俾你聽，個醫生會企喺張手術台上邊，係企喺度嚇，好運啲有張凳坐，係企十鳩幾個鐘。因为你个手术要做十鸠几个钟，企廿鸠几个钟嘅水都冇得饮，尿都冇得屙，你唔好谂住，哎呀，我出去饮杯水先，个肚劏开咗，你出去饮杯水，你玩鸠我，啊，我食个饭先啦，屌你老味，你不如去揼个骨冲埋凉先啦，使唔使俾个港香港閪你屌下，即系俾个港姐閪你屌屌埋先嚟做啊，即系有啲嘢唔系话啊系，我搵到咁嘅人工，我就真系好悠游，嗱，你悠游系你谂嘅咋吓，佢。真實的生活未必係好優雅。 香港有咩手術要做十幾個鐘？ 換肝啊！ 換肝係十幾個鐘， 廿九幾個鐘啊！ 咁大鑊！ 三點醫生一齊做啊！ 三個醫生， 三組醫生啊！嗰度超過四十人啊！ 咁犀利㗎？ 唔係點解咁多換肝手術唔做啊？ 用四十個人去， 差唔多啦， 去換一個肝。 係啊，差唔多啦，四十個人差唔多啦。 哇！ 因為係幾組人一齊做啊，即係博完血管。 有冇見過呢？ 冇機會啊！係啊，入唔到去，入唔到去啊，係。 咁逼唔到去啊！唔用護士嘅， 有護士咯，連埋護士，連埋醫生啊，幾十人一齊做， 幾十人一齊做， 幾十人一齊做啊！即係因為要爭分奪秒啊，好多嘢，即係唔係話慢慢嚟啊啲嘢，慢你死人頭咩？慢慢嚟，佢唔等得嘛，死咗 on the table 邊個咩？死咗邊個咩啊？嚇你換肝換死咗點死啊？會開死人艇啊大佬！捐肝嗰個咧，如果係活肝，你啊仲大鑊添。两个都死咗，你点搞啊，大哥？我俾佢生人，你搞死咗。 哇，咁其实真系成本都真系好高下。 成本好高啊，换一次肝，我谂个成本即系我保守估计啊，系差唔多大约我谂要1000万到，即系基本成本。 都差唔多啦，你当 手术室又要三个咧？ 三个 手术室啊，两个手术室。 哦，因为两个 手术室啊，两个人 几十人哇，系咯，两 个手术室咧， 所以最主要是人才的投資， 人才投資啊，同埋你啲架撐投資啊，同埋有啲嘢用一次性就抌嘅啦嘛，即係你唔好諗住啲手術刀啊，嗰啲嘢好撚平先得㗎，棉花好撚平啊，怪到一支嘢好撚平先得，幾嚿水一支嗰啲嘢。 啊！啲棉花我聽我哥哥講話都要50蚊一塊㗎，係咪啊？ 係啊，好撚貴㗎！如果你唔信，你咪去私家醫院摸一塊嚟抹下嘴。 喂，講到呢度 啊！ 就咁啦。 喂，好啊。喂，大家嗱，咁咧，今次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又录住咁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见。阿笋哥有啲咩想同大家讲下？ 冇啊，我想预告啊，下一集咧，我哋讲怪兽二嘅。 怪兽二喂都好啊。咁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